여울 동네 거짓말 사진

曾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着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。 是太阳